进心坎里。 2月6号到2月14号， 锁定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听听音乐，说情话。 人生最奇妙的事情之一，就是与每一个人的相遇。珍惜此刻陪伴在你身旁的人。晚上10点，我是郁可唯。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北京 FM 90.0，大连107.8，石家庄105.1。长春94.3，南京98.9，拉萨96.1，深圳101.2。音乐之声 News Update， 欢迎收听本节的新闻，我是北冲，我爱关注环球资讯。最新的数据显示，在2016年，平均每分钟就有2名中国游客入境澳洲。按照这样快的速度，澳洲今年将成为中国游客心中最热门的旅游目的地。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近日宣布，猎鹰9火箭已经竖立在美国航天局具有历史意义的肯尼迪航天中心39A 发射台上。按计划，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将于本月18号首次启用39A 发射台，用猎鹰9火箭来发射龙货运飞船，为国际空间站送去补给和科学实验设备等等。本月初，德国首家过期食品超市“好食物”开张了。这家超市专门卖过期的食品，并由顾客来自行决定愿意付多少钱。同时，超市还为顾客提供了一些购买建议，并承诺如果食物食用后不适，会承担相应的责任。超市的负责人克拉斯基表示，他们这样做的原因，除了要减少食物流费浪费以外，还希望带来一些社会效应，让公众来思考可持续的生活方式。英国费尔塔姆伦敦希斯路机场附近的一个仓库日前发生了盗窃案，大批的珍贵古籍被偷走了，总价值达到了200万英镑。失窃的古书主要是来自15及16世纪，总价值200万英镑。其中最珍贵的一本是著名波兰天文学家哥白尼的巨著1566年版的《天体运行论》，价值21.5万英镑。这些被盗的书，此前计划被运往美国，参加在加州举行的国际古董书展。巴勒斯坦一名叫做沙尔克的少年，近日凭借神奇的软骨功，成功打破了1分钟内做出最多次以胸口来支撑身体的世界纪录。13岁的沙尔克身高只有137厘米，体重低于70磅。在挑战的过程中，他弯曲身体，把脚放在头的前面，再转动臀部，用脚来打圈。在1分钟以内，沙尔克转了38圈，足足比旧纪录多出了9圈。目前，沙尔克正计划再挑战另外3个世界纪录。美国旧金山铁路区一位清洁工因为工作勤奋、加班超多，一年的收入竟然超过了23万美元。据了解，这名清洁工的基本薪资是每年5.6万美元，公司支付的津贴为1.4万美元。好的，以上就是本节资讯的所有内容，由小五编辑，感谢收听，稍后带来天气情况。 Music Radio 气象报告。 晚上的10点钟，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北京晴，0下4到8度；天津晴，1到11度；上海晴，4到15度；重庆小雨，9到12度；石家庄晴转多云，0下1到10度；太原多云，0下5到10度；西安阴，1到11度；郑州阴转多云，2到14度；武汉多云，2到16度；合肥晴，2到16度；南昌晴，5到18度。再来关注一下西颗粒物的浓度，北京22，天津120， 上海48，重庆37，太原39，西安159，郑州134，武汉29，合肥53，南昌55。 Honey 可以是一个亲昵的称呼，也可以是一句愉悦的招呼，一个真诚的邀请。非我不是单我，却又是富有独立意识的合集。泰和音乐携手默默联袂出品的音乐合集《Honey 非我莫属》，带您找到不可取代的主播。 用幸福在空中遇见 Music Radio 旋律在蔓延，哦，感动让你听见，我要我的音乐。 Viva Music Viva Music Viva Music 音乐万岁， 音乐万岁。 这首歌运用了当年最流行的欧式的 disco 电影节奏，来自 Coco 的 Coco， 李玟啊，不知道为什么这首歌让我想到了就初中时代，这联欢会的感觉，好像那个时候需要欢乐热烈的时候，第一个总是会想到李玟。 终于你找到一个方式分出了胜负，输赢的代价是彼此

因却越觉越深，孤独是会蔓延的，深夜里的病症无法负荷，却还负荷。 玩转好音乐。 你好，这是元祖送来的礼物。春意盎然，一起尝尝自然的美味清香。元祖食品和您一起踏青享美食， 有节有礼有元祖。 大家好，我是默默吴莫愁，由小黄人幕后团队打造的暖心动画《欢乐好声音》很快就要上映了。在《欢乐好声音》里，我为摇滚女孩艾希配音。艾希充满才华又特立独行，她对音乐的热爱让我很有共鸣。她在影片里还演唱了一首全新的中文单曲《让我自由》。《欢乐好声音》是一部既暖心又好笑的电影，希望大家和我一起传播音乐的力量，随时随地的唱起来。2月17日，我们不见不散。 Music Radio 全球新势力， 流行乐潮星光无限， Music Radio 全球新势力，热辣音乐听不完。大家好，我是刘明湘，我在 Music Radio 全球新势力。 有一种快乐在空中听见， Music Radio 把梦想实现，有一种幸福在蔓延，我感动让你听见，我要我的音乐。 Mr. Radio Vivid Music， 欢迎继续回来，我是裴冲。要听到这首歌是郭敬明的一部电影《绝技》的片尾曲，叫做《人间沙》。 丽莎埋在冰雕上，总让心开如花，芬芳的沙哑。一句话能有多牵挂，说爱恨说是一荒凉的经典。转眼间英雄已经暮年，你是否西山花，青山的呼唤，万古的伤害。人世间有太多恩怨，都来自甘愿背叛与缠绵。风吹沙，吹白下雪融化。 角中埋下一朵似曾相识白雪的梅花，想窗前谁还红着眼等着你再出现，温热的悲剧与我当年。 来自陈学冬的这首歌曲叫做《人间沙》。有的时候我们常常发现自己曲库里面的一些歌曲呢，都可以代表某一个阶段的故事，或者是说我们人生旅途中一些难忘的风景。这首歌是不是你的风景呢？ 像他人家的有些苦涩，抬起头看看天空的颜色，头发也许有一点长了，戳到我的眼球痒痒的。放学后走上回家的路，天气热的也不知道几度，那边的小孩互相追逐，有很独到之处我不清楚，慢慢的日记本里不知道写什么， 刘惜君的歌曲叫做《那时候的我》。北京时间22:26，这里是 Miss Radio 音乐万岁。马上要听到的这位呢，他应该是在世界百大 DJ 里面年龄是比较偏小的一位，96年的啊，来自荷兰的 DJ Martin Garrix 和 Usher 合作的 Don't Look Down。

一睁眼，这首歌大概描绘了一位少女在南方的雨季里面的旅途，她中间的一些回忆，是许嵩包办了这首歌的词和曲，当然演唱并不是许嵩啊，叫做沈玮琪。沈玮琪是谁呢？其实他作为一名比较成熟的专业歌手吧，虽然在内地的热度刚刚的上升，但是他在台湾已经是小有名气了。梁晓雪的歌。 Morning sun, see the sky, on the sun of a hill, I can feel you like an angel. You broke my heart and broke my soul. I wish hold you in my arms, you become.My real Akuma Into my world, don't turn around I will give you all the one Don't be afraid, my real Akuma、Pull the wind, the drop your shadow Feel the warmth, just in my heart Take a call, see beside meI will tell you a tale Move a step a little closer Sing a song just in my ear I become your real Akuma I will take you to the end Into my world, don't turn aroundI will give you all I want Don't be afraid My real Akuma、Pull the wind or drop a shadow Feel the warmth just from my heart Take a coffee, sit beside me I will tell you a tale Move a step a little closer Sing a song 有人留言说，独特性感的男生，民谣风小清新安静，我好喜欢这个人的声音，他是谁啊？还是告诉你，叫做梁晓雪啊。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是英文歌曲，叫做 Villa Kuma 轻松熊，鲁豫的歌，睡前童话。 墙上的钟你醒到十二点，要开启我的世界，躲在冰箱沉睡一天的雨，它欢呼雀跃按时出现。那个板凳坐在我的身边，还吃完我的泡面。我们小睡大睡聊到明天，又看了一场午夜飞雪。想念的人红过的脸和那些年少时过的线，每个人每个画面都让我们在这个夜晚感觉很美。哦，听说天不够黑，别着急入睡，那些想见的人会慢慢出现，星星那么美，我不想浪费这个世界和自己聊一聊天。听说天不够黑，别着急入睡， 这里，突然惊觉，打开了冰箱，鱼还在水里。我不想闭眼隔绝整个世界，要风风火火享受午夜。 女士们、先生们，感谢您搭乘本次的音乐国际线。为了保证您的正常收听，请全程锁定我们的频率。准备好了吗？音乐国际线带你倾听来自世界的声音。 Welcome aboard。 音乐国际线，今天我们抵达的站点是俄罗斯。1995年3月17号出生于莫斯科的丽萨·阿尔扎马索娃是俄罗斯当红的青春偶像。虽然年纪轻轻，但他已经是涉足电影表演、歌唱和电视节目主持的全能型艺人。早在童年时期，萨利就开始在电影中出镜。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之下，他的妈妈把他的照片和简历放到了互联网上，结果被莫斯科舞台剧院看中，由此获得了音乐剧《恩尼》中的演出机会。2004年，不满10岁的小萨利在第9届俄罗斯戏剧艺术节上赢得了最受观众青睐奖的殊荣，成为了一颗耀眼的新星。2005年到2007年，参加了歌剧、新歌剧和话剧《安娜斯塔西亚》的演出。2007年，他开始在俄罗斯的 CTC 电视台拍摄的情景喜剧《爸爸的女儿们》出演四女儿加琳娜。这部电视剧给当时年仅12岁的萨利带来了巨大的成功，让他成为了俄罗斯家喻户晓的人物。2010年，他还在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剧院的话剧《罗密欧与朱丽叶》中饰演女主角朱丽叶。迄今为止，萨利已经出演了超过30部影视剧和戏剧作品。除了演戏之外，萨利在歌唱方面也有亮眼的表现。2010年，他推出了自己的首支单曲《我是你的太阳》，简单上口的旋律加上轻快动感的节奏，让这首歌广为传唱，成为了当年俄罗斯大热单曲之一。之后，萨利还在俄罗斯电视台一档名叫《冰与火》的节目当中担当主持。全方位发展的青春偶像，怎能让人不喜欢呢？音乐国际线，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萨利·阿尔扎马索娃在2011年发表的一首歌曲《预感》。 Знать, что должно случиться чудо, мне дано. Я нахожу его повсюду, вот оно. Это солнце восход, это мысли полет, электрический ток между нами. Страсть воды и огня, гром и молния, ты и я. Пусть люди умные твердят, что любовь подмешан яд, птица в небе может стать мишенью, но где же правда, где обман? Я хочу узнать сама, ничего не слаще предвкушения. Песню ниоткуда, как в прежде.

在外人眼中，你们是令人羡慕的一家。但在和谐平静的外表下，却藏着不为人知的痛楚。身体的伤害，精神的酷刑，将你置于家暴的中心。 但家庭暴力绝不是家务事，你可以录音录像，冷静取证。你可以拨打110或妇女维权公益热线12338， 12338维权服务热线为您提供法律咨询和服务。 你可以到乡镇街道、社区、乡村妇女儿童维权站投诉。 别着急，别着急，把情况告诉我们，我们会帮你出面协调解决。 你还可以向法院起诉，依法追究施暴者的法律责任。 现在宣布判决结果， 请别在绝望中独自舔舐伤口，面对家暴，勇敢说不。寻求帮助， 反家暴，说出来。 晚上11点，把今天发生的开心事都记在本子上吧，这是属于你的精神财富。Hello， 我是信，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北京 FM90.0， 沈阳99.8，武汉90.7，香港、深圳101.2，南京98.9，上海107.7。 我感动让你听见，我要我的音乐。 音乐之声 News Update。 欢迎收听本节的新闻，我是魏冲，来关注文娱资讯。第59届格莱美完整获奖的名单今天已经揭晓了，阿黛尔横扫年度专辑、年度制作、年度歌曲等5项大奖，成为了最大的赢家。碧昂斯获得了9项提名，最终拿下了2座奖杯。而令黄丽玲将于3月25号在广州体育馆举行声呐巡回演唱会的限定场，主办方透露，广州站现场有不止一位的特别来宾。刚刚发了新单曲的令还会为大家献唱他的新歌。加拿大说唱音乐人 Drake 近日透露，他最新的合作唱片 More Life 最快将会在2个星期以内制作完成了。奥斯卡金像奖的主办方近日公布了颁奖典礼的音乐表演嘉宾，老牌的唱作人 Sting 和 R&B 的男歌手 John Legend 都将登台表演。近日由韩寒执导、邓超、彭于晏、赵丽颖等出演的电影《乘风破浪》发布了情人节的特辑 MV《一方天地》，歌曲《一方天地》是由影片中的扮演萝莉的张本毅来演唱，韩寒作词的。由古天乐投拍的科幻电影《明日战记》昨天在深圳开机了。本片除了主演有古天乐和刘青云以外，还包括了万国鹏、胡子彤这些年轻的演员。都市爱情喜剧《合约男女》将于明天上映。本片是由郑秀文、张孝全主演的，讲述了保险公司的 CEO 和快递员之间的爱情故事。青春励志喜剧电影《老师别闹》日前宣布将于4月中旬正式上映。本片是由贺军翔、江若莲领衔主演，讲述了一名中学教师因为梦见自己获得了国际最佳导演而立下了誓言，要拍摄一部国际水准大片的青春追梦故事。英国电影学院奖将于北京时间今天发布获奖名单，影片《爱乐之城》获得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女主角等5项大奖。卡西·阿弗莱克凭借影片《海边的曼切斯特》获得了最佳男主角。由环球影业出品的翻拍版的影片《八面煞星》近日宣布，科恩兄弟也将加盟影片的编剧的团队，影片将于明年8月10号和观众见面。第二届国家大剧院黄梅戏艺术周将于本月23号拉开帷幕。艺术周期间，安徽省黄梅戏剧团这些院团将和蒋建国、吴亚玲、吴琼、韩再芬等名家名角先后登台。好的，以上就是本节资讯的所有内容，由小五编辑，感谢收听，稍后带来天气情况。 关注天气，关爱宝宝健康，答应一可心带您进入 Music Radio 气象报告。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Music Radio 气象报告。 晚上的十一点钟，来关注天气情况。北京晴，零下四到八度；天津晴，一到十一度；上海晴，四到十五度；重庆小雨，九到十二度；石家庄晴转多云，零下一到十度；太原多云，零下五到十度；西安阴，一到十一度；郑州阴转多云，二到十四度；武汉多云，二到十六度；合肥晴，二到十六度；南昌晴，五到十八度。再来关注一下细颗粒物的浓度，北京22，天津120，上海48，重庆37，石家庄150，太原39，西安159，郑州134，武汉29，合肥53。 夜晚宝宝已经入睡，忙了一天的妈妈可以享受一下属于自己的时光。伊可欣维生素 ADDG 祝愿您和宝宝拥有健康美好的人生。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粉葫芦、绿葫芦，伊可欣的小葫芦，宝宝出生15天用绿色伊可欣，宝宝1岁后用粉色伊可欣。伊可欣，妈妈的一颗心。达医药业， 伊可欣维生素 ADDG。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一种快乐在空中听见 Music Radio 把梦想实现，有一种幸福在空中遇见 Music Radio 旋律在蔓延，感动让你听见，我要我的音乐 Viva Music Viva Music 哇塞！ 一闪一闪亮晶晶，满天都是小星星，倾听愿望和秘密，眨着眼睛到天明，一闪一闪亮晶晶，向地神说我懂你，如果孤独想哭泣，让我带你去梦

2月6号到2月14号， 锁定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听听音乐，说情话。 我要让你听见，我要我的音乐。 Music Radio 音乐万岁，欢迎继续回来。马上要听到这位，他出道以前呢写的很多的歌就是已经是很多大牌的艺人喜欢演唱的了，虽然当时他年纪很轻，可是音乐的感动力是不小的，直到他自己走到幕前去发片，他就是林俊杰。别 瞒住我眼前下一步拉长的影子，嘲弄的回顾，电话亭仍留着你的话，以及化掉一滴泪。今晚的我会是如何入睡？原来最疼痛的表情竟是没有情绪，原来最残忍的话便可以甜言蜜语。我不懂得如何更爱你，影子讽刺的跟着我。想你，原来最悲哀的是我不能面对自己，你受的感激我也会不留一点痕迹。说故事也要像是真的，可是别触动那些回忆。今夜你说了最后一句，一句话掉一滴泪，看来今晚的我很难。最残忍的画面可以甜言蜜语，我不懂得如何更爱你，影子讽刺的跟着我难分难离。原来最孤单的是我还是那么想你，原来最悲哀的是我不能面对自己，你受的感激我也会不留一点痕迹。是没有情绪，原来最残忍的画面可以甜言蜜语，我不懂得如何更爱你，影子讽刺的跟我难分难离。原来最孤单的是我还是那么想你，原来最悲哀的是我不能面对自己，你受的感激我也会不留一点痕迹。 这是林俊杰的歌曲，原来这首歌是选自他的《曹操》那张专辑。我还非常清楚的记得，林俊杰在采访的时候说过的一段话，他说这个专辑为什么叫曹操，因为我做音乐的时候是和曹操一样的，拼了命的付出所有的去想要一统天下，希望可以征服所有的人的耳朵，让音乐和人合为一体。这就是06年的林俊杰。 熄灭，剩回忆不肯安一点。 Music Radio 甜蜜音乐盒，你的甜蜜打动了我的心。1996年，范晓萱演唱的个人经典专辑《你的甜蜜》同名主打歌《你的甜蜜》可谓家喻户晓，红遍亚洲。而这首歌也和《健康歌》《少熙力争站好》《豆豆龙》等一起成为范晓萱甜美形象的代表作。但或许范晓萱当时的形象和演唱太过甜美，大多数人在把这首歌当作一首欢乐动听的歌曲的时候，可能忽略了歌词所描写的其实是一个不怎么开心的由痴恋到单身的故事。细看歌词，女主角被所喜欢的人打动时，只是因为你的甜蜜，而身边的朋友都在劝告，甜蜜只是肤浅的东西。果然，甜蜜的肤浅被不幸言中。一句“你对我太糟糕，我对你却太好”，已将双方不对等的关系描述得一清二楚。而女主角也只能自己后悔，自己苦恼。终于，当对方又带着惯有的甜蜜回来说 sorry 时，女主角则已经对甜蜜免疫，唱着 sorry doesn't mean anything， 说对不起也没有什么用了，独自离去。歌曲将这段故事配以欢快诙谐的曲调，也形象地体现出一种年轻就是要在犯错中长大的青春姿态。当我们跟着范晓萱唱着你的甜蜜打动了我的心的时候，是否也学会了爱情的试炼课当中永远不能只看重那些表面的甜蜜哦？音乐之声甜蜜音乐盒，范晓萱你的甜蜜。

这一天他背着他行囊，不敢看周围熙熙和嚷嚷，眼睛紧盯着敲击在路上高高的鞋跟。怎么办，他一脸的认真，自己和这城市一点不相称，却还是勇敢推开了那扇旋转玻璃门。 Worry Worry 啊，青春转啊转啊转，傻丫头，傻是不承认，独自奔波，流泪不承认，她一个人转，何时有个伴？傻丫头，傻都不承认，为谁奔波，风尘很坚韧，她一个人转，盼着恶人转，偷偷的欲望在晕染，酒水和胭脂掩盖着繁华，灯红和酒绿关晕了梦想，我身在何方？很奇怪，想要个美满，最早想要的简单和安稳，最值得炫耀珍贵的单纯，都远的是人。 Worry Worry 爱皱纹转了转，一开始只是想要一张睡觉的床，累了倦了能够有个休息的地方，在城里奔波为了不大不小的梦想，磨练放手再苦都要下，可有了一张床又要更大的房，最好最好还有一个精致的走廊，有了这些觉得地铁公交不妥当，有了名贵车子又嫌包包配不上，想要被羡慕又想要更张扬，可是这姑娘来自小镇的姑娘，开始怀念当初可爱的模样，开始怀念当初小小的梦想。这几年她经常会反问，漂亮衣裳和钻石的波光，为何不能够换得来一个能常相伴的人？一个人他晃晃又荡荡，穿过了一扇扇时间的大门，收获了坚强也失去了热忱，该不该承认？ Worry Worry 爱人生转啊转啊转，傻的闺女傻是不承认，傻的丫头傻的不承认，她一个人转是有个伴，傻丫头傻是不承认，有时跌打痛着很坚韧，她一个人转盼着恶人转，傻傻的傻丫头，傻傻的傻丫头。

这边有一个留言啊，我们来分享一下。他说，我个人很喜欢这首歌，我想一个人待着的时候，或者是我想要很多东西的时候，我就会听这首歌，很舒服。倒是蛮奇怪的，一个人待着的时候听这首歌还是蛮正常的，想要很多东西的时候为什么要听这首歌呢？看来适合在双十一之前的晚上你要听听这首歌。林宥嘉的歌晚安，你会在什么样的时候听这首歌呢？ 城市一片灯火扰乱，风吹过看不见的天堂，是谁还在忙碌的追赶？晚安，让记忆松绑，忘掉所有痛苦悲伤，让所有听不见的呐喊随着黑夜一起埋葬。月亮在你心坎，可曾把你的 我们是 BBF， 祝我们万岁耶，祝我们万岁耶，相聚的万岁 Together forever， 祝我们万岁。 大家好，我们是 BBF， 京都念慈庵全球流行音乐金榜 Number Ten， 张家爱人的自我修养， 对手好像也 Number Nine， 信唱不完的副歌 Number eight， 冯祖儿第一百个我。 Number seven， 八三幺流行曲五月天阿信干啦干啦。 Number six， 杨乃文推开世界的门。 Number five， 张碧晨开往早晨的午夜。 Number four， 周兴哲爱在身边。 Number three. 宋美阳，成都成都。 Number two. 吴克群，孤独是会上瘾的。 Number one. 李玟，十八。 清新润润好知音，全世界华人都在听，锁定每周一到周日中午12点，京都念慈庵全球流行音乐金榜 Global Chinese Golden Chart。 Miss Radio 音乐万岁，欢迎继续回来。马上要听到这位从2009年到现在，他用了5张专辑，一步一个脚印的证明了自己的成长和蜕变。从蓝短裤到微加幸福，再到失恋事小这些突破，直到今天呢，他也算是不满足于唱几首简单的情歌了，他就是郁可唯。 七层搬来了一对新婚男女，昨天和我在电梯偶遇，他没听到他的叹息，903的司徒男又宿醉了，他的心 郁可唯的新歌叫做《电梯》，不知道在拥挤的电梯里面你曾经遇到过谁呢？北京时间23:51，我们听了一天的好音乐了。今天是星期一，全新一周的开始，希望你有一个好心情。林心怡，以后以后。 没看过霓虹，所以迷恋萤火虫。没踏过雪花，所以向往寒冬。没被拥抱过，所以渴望着厮守。没有成熟，所以贪图成熟的自由。那时候青春像平淡小说，匆忙间翻到最后，才发现回不去了。以后以后，时光像魔咒，以为明天幸福会更多，一边捡起一边掉落，那一件更该拥有。以后以后，时光像小偷，城市灯光星光淹没，想要前进，想要退后。我不愿醒的梦，曾被拥抱过，所以 主题新创作歌曲展播。 长江黄河春暖花开，云朵也洁白。 最爱。北国豪放，南国婉约，不同的身材，无边无际，潮起潮落，浪花一排排，古往今来，历史的气概，五千年。